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一块讲讲云南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物流发达了， 嗯， 有些东西在北京你也能吃的， 嗯， 你像刚才咱们说那个，就是那个五色米饭， 哎， 彩色米饭， 对， 哎，北京也能有，也有， 哎，嗯， 啊，那个一些云南馆子，你打听打听，卖这个壮族风味的地方， 嗯， 一般的它会有这五色米饭，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水腌菜， 嗯， 刚才这个刘老师讲的这个 非常臭 腌菜哈， 腌菜刘老师臭的够呛，看出来了， 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整个云南这个地区一个特色，它叫水腌菜， 嗯， 就是文山呀，就是包括版纳这一带啊，都有这个东西，它是当地的一种苦菜， 嗯， 完了就是拿这用水腌法给腌了以后，完了呢有点这个就是发酵以后的味道， 嗯， 然后他们当地呢配点辣椒，配点姜， 嗯， 配点蒜片。完了这个炒着吃， 嗯， 你搁点肉啊就叫水腌菜炒肉， 嗯， 这个就一般的就是馆子里头，就是纯正的土的这个云南馆子里头，有时候你能找类似这种菜， 嗯， 哎，像什么还有刚才说的黑三剁， 嗯， 啊，这没说吧，黑三剁没说， 对，那个大头菜是吧， 对，玫瑰大头菜， 嗯， 哎，玫瑰大头菜这个可能是到北京来的比较早的一批这个， 几乎所有的云南馆都有这个。 对，黑三剁，还有红三剁。 红三剁， 黑三剁，红三剁， 红三剁， 黑三剁炒饭，红三剁炒饭， 对， 这两个衍生品。 对，这个黑三剁啊，这个，这我得说的又得说20年前的事儿了。 好， 就在咱们那个白石桥那边有一个韦伯豪公寓的边上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云南菜馆子， 那还真不知道 啊。韦伯豪公寓挺有名的一个公寓， 嗯， 就在民族大学后身。完了，有一条街就是小餐饮街嘛， 嗯， 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云南菜馆子。那会儿呢，我老跟我爱人去那儿。 哦， 哎，那个确实，他们家也去他们家点菜啊，经常有没有的时候。 嗯， 你说我点这个东西没有？ 寿庆 啊，就没有。这他们这好些东西都是厨师啊从那边带过来的。 哦， 就当地尤其你看服务员啊，那个特别有云南特色。 嗯， 一看他就是少数民族。它有特色的， 嗯， 完了，老板呢也是那个也是这个傣族人， 嗯， 老天天就是老穿这么一个在傣族大花衣裳啊，嗯，在那儿， 嗯， 完了，经常有没有的东西，因为他们家米酒特别好喝 啊， 一个是米酒，完了还有一个就是这黑三剁炒饭， 嗯， 非常好， 嗯， 啊，这个后来呢，我去云南呢，就是从那边买回一下云南大头菜， 嗯， 不便宜那东西，确实是不便宜，北京后来我找着过。但它和咱北京这边大头菜是不太一样的， 嗯， 它要发干， 嗯， 要干，而且回口是甜的，啊，要更有嚼头，也口感更爽脆一些， 嗯， 用那个呢配点肉末一炒，配点辣椒一炒，非常好吃。 哎，对，这也是我最爱的云南菜，能排前三位的黑三剁炒饭。 对， 没有炒饭啊，黑三剁， 就黑三剁就行了，你就配点米饭就行了， 啊， 黑三剁拌饭吧， 哎，拌饭炒饭。都特好吃， 对， 我现在一想我都觉得流口， 而且那个肉末啊一定要肥一点， 哎香， 不能太瘦，太瘦炒完没口感， 对，太香了，太香了啊，大家去那个云南餐厅啊，不要迷信那些什么告你这个高级的蘑菇那个高级的，那些不要迷信，就吃黑三剁， 对， 最好是吧？ 一定要点一份黑三。那个那天我看啊，黑三剁还有一个衍生品了， 嗯， 黑三剁配上荷叶虾子了。 哦，哎，对，我见过， 我说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这是荷叶夹子了 啊！对对对，也好吃。 对，也不难吃。那荷叶夹子一看就是市场上买的现成的。 对对，荷叶饼，对是吧？过去加扣肉的是吧？ 对对对，加那个扣肉用的 啊。 现在呢，配上黑三诺了 啊， 也不难吃。 对对，好吃啊！这个就是大家，如果你点了一桌子，我一般是到最后要吃米饭了，点这一个啊下饭，哎呦，太好吃了，能吃好几碗啊！ 对，这不错， 嗯。那是黑三度啊，我们就查出这么一节来，刘老 师。完了以后呢，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你看那我们那个做那个竹筒饭，竹筒饭呢，说明当地有那竹子，竹子你看在当地的应用啊，第一个它你看云南好像建的那好多房子， 都是用它当建筑材料， 对， 啊、 叫做。他过去管这房子叫做什么？叫做干栏房，就是他那个离地面高，因为他潮嘛， 对， 所以他都离地面高，而且那个他作为柱子用，这是长成竹子了。 嗯， 那么另外还有好多那个没长成竹子，他就是什么呀？比如像什么景颇呀，他就把那个竹笋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 嗯， 然后定期采这个笋，然后一个是鲜食，另外一个做成笋丝，做成笋干，把它这个那什么呢？就是后来人家说了，这个笋在滇西南不仅是做房子的支撑，而且是做菜肴的支撑，是两个支撑点。 哎， 他当时讲这么一个事儿。再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一炒茶叶，是不是老炒那个云南茶叶被炒作？ 对。 那么云南茶叶里边，就是滇西南的茶叶是很有特点的。现在一说啊，就是说你看一研究，说中国的茶叶最老的在哪儿啊？ 嗯， 最老的在云南。 对，世界最老的也就在那儿。 老 大树。 因为 有一阵儿他争议说，印度说我们那 个老，找着一个一千多年的是吧？ 但是在咱们云南那儿找着一个是更老，而且他们争议的点不在于谁的树龄老，你得在于你这树长成了以后，人们把它当不当茶，对吧？你得不能说这树是你五岁。我十岁，那你就比我了。你这十岁，你都是当一普通的树在长呢。我们那边五岁，我们五年都是当茶叶用。所以古茶树在咱云南现在已经没有争议了啊。 对，好些个这个地方啊，就是古茶树啊，就这种老茶树也很多，好些村里都有。 嗯， 上年份的茶树有的是。 哎， 所以这个在云南这边也产茶， 嗯 啊，而且跟咱们福建这边茶也不太一样， 嗯 啊，它种本身茶种就不一样。 对，人家云南的普洱是吧？一说有名是吧？你到哪儿看都能看见各种的大的那大普洱的饼。我有一次去那个云南电视台，他们那大，你一进那大厅，一个巨大的跟咱那个大圆桌那么大的一个大饼就摆在那儿，就是人家说这个茶我们也不喝，但是就这饼坐那儿感觉要好啊，就是大家去那边多少都得买点人家那边普洱茶， 对吧？ 对，其实你要开发能做成这样，就是像这种大饼啊，比如把用激光把你那个就是现在成像，能把你先成个像，完了最后用那饼给你塑一像， 3D 打印， 3D 打印，最后一个就是那个专茶的那种带着你头像的，你自然就往回带。 那您说我掰不掰它，喝不喝？ 不是，你这是那个年轻时候不掰，等你老了一看，跟这长得不像了，你再 掰了它。哎，说得好，而且普洱能放得住啊， 对 吧？ 对，普洱能喝。 因为你照的是年轻的照片，等你老了一看，哎呦，这还是我吗？这不是我了，这把它喝了， 更得留着，芳华永驻，是吧？ 对，所以后来您看呢，就是很多少数民族啊，他喝茶是第一个历史悠久，第二个他喝茶有特点。 哎， 你看那个当地有竹子，所以你看那个过去介绍布朗族，布朗族叫什么？喝什么茶？叫竹筒茶。 嗯， 就是真是拿竹筒那个煮那个茶的。 嗯， 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做酸茶。就跟你说了，他不老做那发酵制品吗？他真正把茶叶也都给发酵了。 嗯， 发酵完了以后是真吃茶， 嗯， 不是喝的概念了。 哎， 是真当。后来我说了，不仅喝，而且真是过去讲叫吃茶， 对， 吃茶， 这就类似咱们现在说，这是唐代左右的那这个叫煎茶法，就是其实跟咱们现在说的菜粥差不多， 对， 咕嘟咕嘟一锅，然后有的地儿还搁点盐，是吧？最后咚咚咚，你是整个的。真的是吃啊，咱 那个汤 是。为什么现在一说吃茶，大家不理解说怎么叫吃茶？过去真的是吃，还搁盐的。你想，你现在想，那可不就是菜粥嘛，对吧？是那个意思。所以刘老师刚才不是说少数民族保留了咱们很多的古风，从这儿其实也能看出来，也是古风的一种。 对，然后另外呢，后来呢，像你说的，都弄成那种砖茶，就是普洱茶都是砖茶， 哎， 那个都跟茶马古道有关系，因为是它是便于运输用的这种状态。 哎，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那个就是过去叫稻米文化圈，这么一个文化圈。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云南菜。 另外还有一个文化圈呢，叫滇西或者叫滇西北，就是我们你去过的，就是那个大理啊，丽江啊，什么香格里拉啊，这个地方叫什么呢？这个地方叫做半木文化世俗圈。那么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当地的那个民族啊，就是比如像那个什么彝族啊、白族、什么纳西族啊，就这些民族包括摩梭，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有人认为是游牧生活的古的羌人。 哦， 那个羌字你发现没有，上面是个一羊，底下是一人的那状态。 哦， 翻译过来他们是放羊的 游牧民族， 他们是游牧民族。 哦， 所以后来有人研究啊，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包括你到大理啊、什么丽江啊，你吃饭你会看到什么现象啊？这些人吃肉特多。 哎，还真是， 你琢磨琢磨。 对， 他们老吃肉。后来有些专家研究，就是为什么这个地区人老吃肉呢？因为他们的祖先是游牧民族，就是吃肉的。 哎，这吃什么牛肉羊肉特多 特多。 对， 就是为什么他们 牛肉火锅是不是在那吃 啊是不是，就是为什么这么总结，虽然他们现在是农耕了，但是他们保留了祖先的痕迹。 哎， 所以后来有人研究了，比如丽江的牦牛舌，完后那个鹤庆的那个圆腿，完后包括普米的和那个摩梭人的那个猪肥肉，或者叫琵琶肉，还有一个呢什么灌猪蹄儿，什么后来人家有特点的，有一个叫什么吹肝儿， 对，吹肝儿， 吹肝儿是很有特点的。 吹肝儿是什么，杨老师你解释一下。 吹肝儿啊，就是也是就是咱们说了这个，就是刚才刘老师说的是白族啊、彝族啊、包括纳西族啊，就是这滇西北的这些少数民族，这个他们对猪肝的一种做法啊。简单说说吧，就是这猪肝，新鲜的猪肝，完了插一根这个脉管，空心的脉管，然后啊吹，给它吹大了，一边吹啊轻轻拿手， 肝还能吹大，我知道肺能吹起来，肝也能吹起来， 哎，吹胀了，吹胀，一边吹一边拿手轻轻拍。轻轻拍，然后吹大了以后呢，然后呢给蒸熟了 啊， 蒸熟了，蒸熟完放凉了，这里头不有孔了吗？放凉了，然后给它切片 啊， 切完片以后码盘，完了加上这个香菜啊，就是刚才咱们说大叶香菜 啊， 哈哈，酱油啊，还有醋啊、辣椒啊、盐呀、调成汁儿，然后呢，那个再去拌这个肝儿去，拌上啊，它是一种凉拌类的菜。 哦， 哎，它是先是熟制，熟制完了以后再去拌，哎，这个有点酸辣的口味。 哦，这没吃过。 哎，这个 吹肝， 吹肝，它这个和这个藏族的吹肺、吹肝，就是说是号称是天下一绝。 哦，对，因为这 刚才你说那吹肺是藏族的， 因为我觉得肺能吹起来， 对， 这大家显而易见能理解，因为它平时就是咱用的，就是因为它有气儿，能胀气儿这个功能嘛，对吧？你肝它能吹起来， 这一般都是说这个在农历的十月初十 啊，哦， 这个他们有这个习俗。 杨老师，你试没试过能吹起来吗？ 啊， 能吹起来！ 我看他们吹过，我没 吹 过， 真能 吹 起来 啊，吹的不是那么大，但能吹。我看他们吹过。 哎呀，这个，有点超出我的想象，我得亲眼看看。 对，另外那个那天他们拍那个片子，我看有这么一个，他不是吹肝，他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猪肝啊，完了切完了以后切一个小三角形，完了后把那个用那个一个竹刀把那个给捅开，捅开以后呢，把一个猪肉给塞到那个猪肝里边， 哦， 完了后让它风干。风干以后，你切的每一片里边都带一片那个肥的猪肉，那个还是晶莹剔透那种状态， 肝包油，这是咱说的。 肝包油叫金包银。 这个菜啊，原来咱们在就是老的这个冷菜里头也有类似一个，但是它不是这种风干的啊，它是煮出来的，也是像这个刘老师刚才说的似的，给切开以后拿竹签捅开了，捅开以后完里头塞一块肥肉，塞一块肥肉是煮熟的 啊， 我们叫一切完以后也是里头有一个这个。一个这个白脸儿 啊， 哎，我们叫凤眼肝儿 啊， 也有类似 对凤眼肝儿。您说我知道， 对 啊， 这 还有现在不是有搁那蛋黄的什么的，是吧？ 啊，对，也有搁蛋黄的，因为这搁这个肥肉啊，有的时候就吃不这个觉得这腻呀，或者饮食习惯的问题，现在有改成搁蛋黄的，鸭蛋黄、咸鸭蛋黄， 对 啊， 咱还在那个新疆驻京办的时候还吃一个凉瓜酿玉枣、 啊、 那个是不是也是这意思吗、 啊、对 对吧，把那个枣和田大枣塞的那个苦瓜那里头、啊、 这菜早就有完 了，是吧， 恨不得就是说这个是10年前后我来咱们那儿做节目的时候，就叫当时我说过这菜叫苦尽甘来， 哎， 当时叫苦尽甘来，就是直接拿凉瓜嘛、 嗯、 弄完了以后一烫完了拿枣给滚了把火去了，完了放到这枣放在凉瓜里头 啊， 拿水一泡，矿泉水一泡， 对， 一泡枣一吸水一胀 胀啊， 胀死了，顶刀一切，底下铺上冰， 对 啊，苦尽甘来， 所以就这个工艺它不是特别的少，但是就这种做法不多， 对 是吧， 对， 把杆儿捅 开，杆儿捅完以后晾，这个是 啊， 他就也是介绍一个少数民族，他就这么做， 而且人家这么吃，你这么想其实是挺合理的，对吧，因为肝它多少发柴， 对， 你搁一点这个它确实滋润了很多个，想想味道应该就不会差，对吧， 没错，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你能看着他喜欢吃肉，但有时候那米饭没肉怎么办，他就拿那个猪的那大肠子把那米给灌到那肠子里、 哦、 就是普米人就把它专门做一个叫饭肠、 哦、 我一定要看着像肉的样子，你发现没有、 哦、穷人乐这也是是吧， 这个我在丽江我吃过这个类似就这 饭肠 啊，就糯米粉肠吧，糯米血肠， 嗯， 就好像是叫糯米血肠， 嗯 啊，完了他这个是炖着的、 哦、 完了以后完了搁在锅里头跟那腊排骨一起炖的、 哦、 啊， 好吃吗？ 反正我 还是有点腻吧，对吧？ 我是接受不了。 说明您还是太有钱， 这味道我是 您穷人可能吃的比较舒服。 对，另外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大理的什么乳扇呀、乳饼啊、什么这些东西，你看你仔细研究研究，都是游牧民族的那种状态， 还真是 奶吗？ 嗯， 是不是？那你说我这个种稻的民族，他不可能喝那个奶那种东西， 这祖先的痕迹，这些都是， 对，这都是祖先的痕迹。 啊、 另外呢，还有人研究，就是包括那个怒族专门有那个手抓饭， 嗯， 那是你看新疆 啊，是吧？ 他有手抓饭的，那你看新疆是不是他游牧民族？ 对， 哎，他这个怒族他也手抓饭， 嗯， 他唯一的区别那边搁的是羊肉，他现在搁的是猪肉了、 哎， 就是翻译过来你看不见当年放羊的那种痕迹了， 改、嗯、放猪了， 放猪了，但是他也是手抓饭， 嗯， 这种状态。另外呢，由于他那个大量的吃肉，而这个地区呢，你发现没有，就是菜道相对少了， 嗯， 那么于是他特别重视什么呢？特别重视茶， 嗯， 就这个地区。你看云南好多地儿都特别重视茶， 对， 那么这个地区也特别重视，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凡是吃这个比如说肉啊、 哎、 什么乳酪的这些地 消食， 就如果不得茶因而得病，就是如果你要吃乳制品特别多、 哎、 你要不喝茶容易得病， 这就更印证刘老师刚才说他们祖先是游牧民族，因为对吧，咱们这么多年茶是中原人对于这些边境的这些游牧民族的一个控制的工具，就是你跟我来劲，好来劲，我把这茶给你停了， 它是贸易的， 对吧， 对， 我给你停了，你立马就最简单，像刚才刘老师说的，你消化不动，消化不动你是不是身体就得出问题，所以你还别来劲，来劲我就给你停茶，所以从这儿也能看出来饮食习惯，包括喝茶的习惯也能看出来他们过去是以吃肉为主的游牧民族，对吧， 对，完了后呢你看那中国古代是这么写的，那书上叫做兴食之肉，非茶不消， 哎 哎，这茶得消。另外他不是后来到那高原吗， 嗯， 你看他那个他离那个包括西藏啊、 嗯、 他们不只是以青稞为主的， 哎， 你看还有一句话呢叫青稞之热非茶不解、 哦、 就是你要吃青稞你也得喝茶， 对， 要不解不了那个热， 都是不好消化的东西，嗯， 所以呢后来那个就是说包括因为那个云南也有那个藏族， 嗯， 那么也有那个藏族呢，完了后你看他藏族人喝那个酥油茶， 对， 所以后来我就说了，你在那个香格里拉，你看看香格里拉你其实能看见藏族的， 嗯， 对，香格里拉就是藏族， 对， 对， 所以你能看见藏族，那么在那喝什么呀，他在喝那个茶，酥油茶、 嗯、 你发现没有， 对， 所以你在那个云南你也能看见，就是说说明什么问题，就当时特别重视这个茶的这个东西，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讲云南菜。

后来就跟用了没有酥油怎么办，他用这种漆蜡茶翻译过来，用这个漆油和猪油菜籽油混合的这么一个东西来调制茶叶。 嗯， 这个东西你可到那个西藏可找不着了。 哎，对， 是他当地的一个特产。 西藏没有另外两种油， 对， 三种都没有可能，是吧？ 对啊，因为你要光说那个酥油，你一听，哎呀，那这个藏区有啊，就是西藏有，没有特点。但是你一看这个地方，他专门举了一个，他叫什么呀？叫做漆蜡茶。 嗯， 油漆的漆。 嗯， 蜡就是我们点的那个蜡烛的蜡，然后茶叶。 嗯。 再有一个呢，你看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那个油茶叫做永盛油茶。 哦， 这在云南特别有名，所以呢你再能看见永盛油茶是别有风味。所以你看那过去那个当地那个有那个顺口溜什么呢，叫做丽江粑粑那个贺庆酒， 嗯， 永盛油茶家家有。 哦， 就说明什么呀，这个东西在当地也是特别流行的。 哎，而且是家中必备，是这个意思啊。 翻译过来就是人家那当地用那个、那个油茶啊什么的、你看那个喝油茶的地儿基本上都是什么呀，游牧民族， 对，吃肉为主的， 是不是、才有出现油茶这种现象。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当地人特别喜欢喝什么呀，就是有时候特别喜欢喝酒。 嗯， 哎，这也是游牧民族， 还能喝呢，那边人不光爱喝，真能喝， 是不是？他那个后来我说了，游牧民族也是特能喝的， 哎，对， 所以后来有时候了，在这儿也能找着他的痕迹。 嗯，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刚才说了，人家喝那个东西才有特点呢，不是有酒吗？他有一种叫做龙虎豆的，是一种茶， 哦， 是相当于先在这杯子里放上酒，完了以后用那茶来一 冲， 我一冲， 哎呦喝， 完了再喝， 哦， 你看见没有？既有游牧民族酒的概念，又有当地人解那个油腻的那个茶的概念，都在这一个饮料里体现了。而这个东西你发现没有？你在别的地儿看不着。 对，大家去那边吃饭啊，你看大小饭馆前台你都能看见他们自己老板自己泡的各种各样的酒，是不是？杨军老师有这个印象吗？ 对，没错， 有果酒，有各种那个他们那个菌类的酒，是吧？ 蛇酒， 就是什么都有。这在咱们这边的饭馆里你可说可不常见，就是也有个别的说我自己好泡点这酒那酒，但可不是说你进一饭馆前台就好几那大玻璃罐子，是吧？就有。 对对对对， 人家那边可是一个挺普遍的现象， 家家都有， 是吧？ 对， 所以就刚才刘老师说这个那个喝酒到那边，大家就能看出来每个饭店都有，说明人家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而且人家那边人也真是挺能喝的，都是喝白酒，是不是杨老师？ 对，他们那边主要是那个白酒， 哎，而且度数都不太低，好像。 对，他要不然他得泡嘛，他要泡这些东西的话，就得有高度酒来泡， 哎， 低度酒是泡不了的。 对，所以到那边。轻易别跟人说喝酒的事儿啊，容易喝不过人家再倒到那儿啊。 而且咱们一般在平原生活的人啊，你如果说到这个高原上，酒啊就别喝了， 真是， 对吧？ 我就唯一高反过一回在丽江，但是跟人说出去都没脸， 因为现在喝酒了。 去西藏没高反，到爬玉龙雪山也没什么事儿，跑丽江那儿按说没有人有反应的地儿， 对啊， 高反了。就是跟人喝酒喝的，觉得没事儿。跟人那天也是住在一个客栈里头的几个那深圳的两个夫妻，我们就一块儿那个有时候就坐楼下聊天儿，哎，晚上一块儿出去喝点吧。说行，喝完第二天上吐下泻，一天在屋里没动地儿，就是下不来床头，所以轻易别喝啊。 不是，那你这还行啊，就上吐下泻了。 对呀，那还怎么着啊？我还在那儿得死一回是怎么样？杨老师看出您对我的仇恨了， 还可以， 还可以。来，刘老师， 所以呢，当地呢，就是说。油特别重， 哎， 所以呢，后来他将那，比如普米族，他就煮个燕麦粥，他都里边都用油来煮。 嗯， 另外呢，还有一些包括有炒那个燕麦片啊，就相当于我们这燕麦片这种东西，他也是拿那个油来炒的，对，所以 得香 啊。翻译过来就是他重油，这个有人研究也是游牧民族的那种特点。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报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急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云南菜。 另外呢，我们说那个丽江，其实丽江满街都在卖的，就这个丽江粑粑。 对， 满街都是。 它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油和面，完了一个咸粑粑，一个甜粑粑。 对。 就咸巴咸巴巴 吃一般、嗯、大家要是没吃过尝尝 尝一个买一个尝尝就行了， 对吧？要说多好吃，我拍良心说一般、哎、非常一般。 对，因为它那个东西吧，它有时候使的是这个菜油， 嗯， 菜籽油，菜籽油弄完了以后呢，有些味道咱们是接受不了的、 哎、反正我不是特爱吃，但是有可能有的朋友喜欢、 嗯、 没吃我可以尝尝，但是我个人 就一样买一个，你尝尝，一个甜的一个咸的， 个人觉得 满街都有卖的。 哎， 嗯嗯，大理也有大理粑粑， 对， 丽江和丽江粑粑， 对， 其实都差不多。 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确实差不多。嗯。 另外呢，他说在这个滇西和滇西北地区还能看到一些什么那个食俗的样子呢？就是马帮。 嗯。 因为过去马帮是从那里经过的。 哦。 啊，有人研究就马帮其中一个重要还要在大理。 哦。 就是起步，从大理那儿起的步。 嗯、 其中有一个一帮，就是马帮从哪儿起步？从大理那儿起的步。 嗯。 完了后呢，所以呢，那个马帮的食，就是要吃的那个食品，也会在这个体现。他说马帮的食俗有什么特点？第一个，能量高。 哎， 为什么呀？就跟你说了，我马帮要走路要接时候啊。 对， 所以各位说为什么它油多啊、 嗯、 它就必须要有这能量高的 高热量的 高热量、 嗯、 第二个，体积得小， 压缩饼干类的， 对， 是是吧， 因为它不能背太多、 嗯、 第三个呢，易于加工。 嗯， 所以你看它那个在那个滇西一带的那个有好多就是什么呀，叫卷蹄，就跟你说刚才说的卷蹄、 嗯、 什么吹干、 嗯、 什么圆腿坨坨肉、 嗯、 什么乳饼，你一看这些东西全是高能量。 嗯，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高多高能量的东西，他认为跟马帮还有重要关系。 嗯， 另外呢，在这个马帮里边那个，你看现在我们有那个菌类，菌类里边你看有一种菌类放的油特别多、 嗯、 什么呢？鸡枞。 油鸡枞。 油鸡枞。 这市场上有卖的，现在 是不是、 嗯、对。 后来有人研究，你看别的菌都没什么弄那么多油。 对。 说为什么他这个油鸡枞弄这么多，第一个、 嗯、 就说明这鸡枞在当地啊就是顶级。 对。 就是当年啊可能松茸是不是能、 嗯。一般的菌不配这么多油。 是不是， 就松茸在当地啊到现在也不 是。还没有说鸡枞。 因为它是属于在那个是属于是二战以后从日本那边炒进来，说它抗辐射，对吧？ 嗯， 说被扔了原子弹以后，别的都不灵了。说就是松茸灵，是从那边给炒起来的，带到咱们的藏区也好，云南那边也好，开始大量的出口。 对， 所以才就跟那个昨天他们来一安化黑茶的人，就是湖南的 啊， 说当地人对于安化黑茶若干年前并不那么知道，说为什么？因为这个茶像刘老师刚才说，主要是外销 出口的， 它主要是 边茶， 对，哎，主要是给过去的少数民族那些是给他们喝的，本地人不喝。我觉得啊，这个松茸也是类似这个意思，就是在本地呢，你要不说它防癌啊、抗辐射这些功效，它可能作为风味呢，它一般，对吧？不如人家鸡枞有名儿，是吧？甚至什么人牛肝菌什么都比他强，是吧？他们排不上，是不是刘老师？ 没错、 嗯、 后来人家讲的就当年鸡枞，第一个这个菌好，第二个什么呢、 嗯、 他就说为什么要弄那么多油呢？ 嗯， 说谁带着走的呀？是马帮人带着当吃的走的。 哦， 所以你看那个是不是一个用现在说叫方便食品， 哎， 或者叫方便还可以调味儿呢， 鹿菜是吧、 啊、 这有点这意思哈、啊。 所以他就研究就是这个，他说都跟马帮有关系。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文化熏陶的那个痕迹，就是什么呢？当年大理可是厉害啊、 哎、 是不是段氏那是一个皇帝， 文明古国，人家 那人家是个国家。 对， 所以呢后来说了，人家是个小朝廷。 嗯， 那么小朝廷那个要按现在说叫宫廷饮食。 对、 嗯、那宫廷饮食他说有什么呢？他当时介绍了有宫廷三个菜。 嗯， 第一个呢叫做腌牛皮。 嗯， 就是吃 宫廷就吃这个。有点咱这个抬的有点高，啪啪一下摔的有点狠。 不是，你仔细想想，过去杀个牛是不容易的。 对对对对对， 牛肉不能，你看 牛不能随便杀。 对，他当时就 大型农机嘛，咱不是说了多长时间了？ 对，你看，要在中原，过去是不能随便杀牛的。 嗯， 为什么那个？农用耕地，天子来了才能杀牛的。 对， 就说后来有人还专门研究过呢，说为什么在云南那儿那个牛肉怎么老说就随便就给杀了呢？ 对， 因为他当时说耕地的时候不用牛耕， 哦， 就是耕种的方法就是人， 哦， 还不会用牛呢，所以这牛没有那么大作用，他们才吃的。 我觉得也跟他们那边平原少，多山地， 对， 山地你要牛弄啊。他上那山也费劲，对吧？ 没错， 嗯， 所以呢，后来他把这个牛皮呢干什么呢？后来有的就是做的像你说的没牛皮就猪皮吧，是吧？然后就做了一个就是烤制，就是半生不熟的。 嗯， 所以后来人说了，人家宫廷啊还是相对讲究一点的。你看那边不有专门吃生的吗？ 嗯， 人家说了，我吃的是一个半生的， 对， 不叫全生， 比百姓讲究不少。 对，讲究。第二个呢，他说有一个叫什么呀？叫做冻鱼。 哦。 那么就是水里边的，实际上就是拿那个当地的那个鱼，然后精心的那个煮制，煮制以后呢，慢慢给它结成什么呀？就是加上调料以后，给做成那个煮化了以后做成那个冻， 哦， 现在咱们那个 鱼胶 啊，鱼胶那个冻似的， 哦， 啊，他就做那么一个 啊， 哦。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腌那个螺丝， 哦， 那过去你看老说啊，就是咱们中原也说叫清明螺、赛之鹅啊， 嗯。 当地那不是我们螺丝能堆好多米那 壳， 说明当地人是喜欢吃这种东西的。 嗯， 说也是作为宫廷食品的一个重要内容， 嗯， 说是宫廷三个著名的饮食。 说到这儿，大家哎不必太羡慕大理段氏，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是吧？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你看每个地区，就说当时说云南真是重视茶。你看你到大理，是不是大理白族是不是有一个叫三道茶的？ 嗯， 对，有三道茶。 对，那个三道茶呢，有人研究啊，记着。他不仅是喝茶，关键他讲一个人生的哲理。 哦， 哎，你看哟，你是先苦， 嗯， 第一个给你上的茶肯定是尝的是一个苦 味，苦茶， 对， 对，苦茶。第二个呢，给你上一个甜茶， 嗯， 第三个呢，给你唱一个回味茶。 哎， 他就翻译过来什么呢？就是你人生的经历。 哦， 你仔细想， 先苦后甜再回味， 先苦后甜，等你老了回 味， 你这一生，啊，是不是很辉煌？ 好，好，好，啊，这个哲理总结不错。 另外呢，还有一个那个，当时白族还有一个就是叫做佛教三道茶。 嗯， 因为过去讲那个，当时你到大理，是不是当时有一个叫佛都？ 对， 他当时弄的，这历史上有没有不知道，但是今天他给写的是可是佛都。 嗯， 完了后呢，当时啊，就是说那个谁呢？当时有那个就是不是有那个走到那个叫做鸡足山，鸡足山那儿那个就是当时那个佛教比较兴盛，他呢有佛叫做佛都三道茶。 哦， 跟这个有接近的，他是从佛的角度上来认识这事儿了。那么他怎么启发的呢？他是一淡二咸三甜。 哦， 那么来总结什么呢？就是人生的三个境界。 哦， 也是讲哲理的。 哦， 所以你看看，无论是白族三道茶还是佛教的三道茶，都是通过什么呢？用现在的你经常看的写的四个字儿，茶禅一味。 哦， 就是讲里边的道理， 说明人家还是非常有文化的。 没错 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精致女孩出门要全副武装，人保旅游险、家庭险、行李险、意外险，精致出行你也来一趟。 更多精彩活动尽在518中国人保客户节，详询中国人保官网 APP。 每周一款飞车险限时特惠，海量京东礼品卡狂撒，还有免费代驾服务。 没错，都在518中国人保客户节。 详询人保官网 APP 公众号，或拨打4001234567。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下面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叫做滇东北。 嗯， 那么滇东北呢，它这个给它总结成什么呢，叫做杂粮文化食俗带。 哦，那人家先进啊，现在咱才知道吃杂粮人家那时候就知道杂粮了。 对，其实呢最开始杂粮这个地方你看啊，它指的是什么昭通滇东曲靖。 嗯， 其实昭通这个地儿啊，实际上在云南是山比较多，过去啊什么地儿你发觉才富裕啊，平原富裕。 对， 山区一般比较穷。嗯， 对，山间盆地能富裕， 对， 山里头不 行。关键是老下雨。哎，你看他跟那后来一说啊，跟贵州差不多的，叫天无 三 尺 晴， 地无三 尺 平，跟贵州的道理是一样的。 啊， 所以这一带的那个作物都是什么呀，就是相对耐寒。 嗯， 所以什么要还得感谢土豆的引进。 嗯， 洋山芋。 对， 洋芋。 嗯，对，他这边洋芋 啊，完后荞麦。 嗯， 燕麦，完了以后呢，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魔芋。 嗯， 那么翻译过来都是今天的杂粮。 对， 按中国古代来说呢，这些东西不是特好吃的。 嗯， 而且他说就说啊，当地特别穷。那个比如说他介绍啊，当地有一个地方就昭通那地下边有一个叫做宁边，说这宁边啊，现在要按说起来就是什么，就是贫困 县是吧？ 贫困地区。 嗯。 说这儿有多穷啊，说翻译过来的就是什么呢，叫做宁边是个光良子，就是特别穷。 哦， 说每天吃什么呢，洋芋坨坨过日子。 嗯， 要想吃顿包谷饭。 嗯， 包谷饭本来没那么好。 对， 他说你得等到什么呀，等到媳妇儿坐月子。 哎呀， 说这都是顶级美食。 对，一辈子吃不了几回。 对啊。 哎呦， 翻译过来就是当地没有那么富裕。 嗯， 那么吃的都是什么呀，都是这种穷，翻译过来要按过去说是一个穷的杂粮。 对。嗯， 但是现在峰回路转，你发现没有？ 对， 今天 但凡是过去不怎么吃的现在都喜欢吃， 都是好东西 啊， 而且还贵呢。 对啊， 是吧。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荞麦。嗯，你看见没有，过去荞麦也不是说什么好东西。 对， 你看有苦荞。 嗯， 你要一想吃点甜荞那味儿还不错。嗯，你仔细研究吃苦荞那味儿 且真是不好吃， 其实 不好笑， 拉嗓子眼儿。现在大家吃的大多数的所谓粗粮，那回不是跟杨老师也说过，都掺了恨不得80%的 面。你吃的好吃的粗粮，顺嗓子眼的都有面。 哎，你那个只是吃个色儿，其实大多数程度。所以，但是现在那也贵啊，比细粮都贵多了。 对 啊， 所以还有什么燕麦炒面， 嗯， 什么的，就是这些。另外还有一个呢，当地有一个就是那个魔芋。就是中国古代就是那个蒟蒻。 嗯， 那个蒟蒻其实原来是有毒的。 嗯， 就是毒，但是经过就跟你说了像做豆腐那么着。 嗯， 给磨了以后最后 脱毒了。嗯， 哎，反倒呢那个什么无毒了，而且这东西现在一说好东西啊。 对， 但现在一说通卖。 嗯， 不就现在说了，你人最大的境界就跟你说了，杨老师今儿不舒服哪儿不。 嗯， 是不是筋脉不通啊。 对，通则不通，是吧。 另外一个降压。 嗯， 什么解毒。 对， 什么平血糖养颜，什么怡血脂。 对， 你听好多顶级美食。 我觉得这是给我配的。 而且我还有一个魔芋减肥食品，热量非常低，而且到肚子里边一吸水啪胀开了。这按纤维素高纤维的东西啊，吃完了以后对于减肥非常有效果。现在一弄那个魔芋里头好多代餐都是魔芋的东西，非常有名。 对啊，所以后来说了包括当地的什么玉米。 嗯， 什么白薯，其实这都是原来后来引进的嘛。 对， 引进了在当地啊，因为玉米白薯这个地不要求那地那么好。 对，哪儿都能长。 所以他那山区你发现没有，他种点这个。 嗯， 现在都是翻身成为保健食品了。 嗯， 而且他就过去讲说那山区啊，就是越靠山的东西那个地方，你看人都比较彪悍。 哎，对，厉害。 厉害吧， 脾气大。 其实云南出了几个名人都是这个地方的。哦，你看。 嗯， 唐继尧。 嗯， 有名，历史上。 对， 龙云。 嗯， 那叫滇王。 对，龙云 是不是，包括什么卢汉都在那块混。 嗯，对， 所以出名人的还。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讲云南菜。

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一块讲讲云南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再有一个呢，他说有什么遗风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不有那个羌吗？ 嗯， 中国古代专门有羌煮。 嗯， 所以后来有人研究，就是当地的那个饮食有点中国古代那个羌煮的痕迹。做什么呢？就是羊汤锅。 嗯， 就是加点水，加点火，弄根羊，完了以后一煮， 对， 蘸水一弄， 对， 中国古代顶级美食。 哎， 另外呢，还有体现羌煮的那个东西，就跟你说了，他讲了一个中国古代没锅的事儿。 嗯， 他不是讲那些少数民族，不是说后来就是比较穷。说没有那个炊具怎么弄呢？它是羊皮煮肉。 哦， 说这羊皮煮肉怎么煮呢？他说弄四根那个木棍儿，给 一插 一插，弄个 四方形。 嗯， 然后把那羊皮啊，那羊杀了以后，把那羊皮留下，把羊皮以后干嘛呢？就是给拴在这四根柱子上。完了后呢， 弄一个小吊床似的那意思， 对，就跟小吊床一样。 哎、 完了后呢，再把羊的那个底下呢，用那个泥给糊上。 哦， 完了后这个东西呢，什么呢？就是羊皮锅呀。 哦， 完了里边浇上水，完了煮上肉啊。 哦， 这是中国古代顶级的皮锅。 哎，你看那个新疆那边还有拿羊肚什么的煮这些东西， 对， 你看意思非常像啊， 差不多。 嗯， 所以另外当时呢还有那什么呢？它叫卯制，就是实际上就是烤制，不就是烤的意思吗？完了后呢，它有什么烤猪肉、烤野兔肉，就是实际上就是大量的中国古代的那个。 嗯， 最传统的 烹饪方法，嗯， 你在当地是能看见的， 保留了。 而且现在过去讲叫落后，现在叫什么？叫表演项目，你发现没有？啊、 对， 这个文化 上哪说理去是吧？ 文化， 对呀、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豆腐，就是血豆腐，把一些血呢， 哎、 就是比如说猪血呀、啊、羊血，用那个盐给它凝固了做的这些血豆腐。完了，另外呢，有的血豆腐。光豆腐不行啊，怎么办啊？云南不是有那个宣威火腿有名吗？ 嗯， 血豆腐里加上宣威火腿， 哎， 是不是上层次了？ 对，香了也啊。 对，就是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呀？刚才说了，宣威火腿最著名的火腿，其实在这地方。 哎，还真是。 就是说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地讲了一个这个，据说当年还是人家孙中山提了四个字儿，叫做吃了火腿以后写了一个叫做"饮河食德"。 哦。 用了这四个字，当地呢就是因为比较穷啊，就是当地那个虽然种了各种粮食，就那个相当于那个各种麦秸呀、啊、什么的那个稻秸、 嗯、 那种东西，人家干嘛呢？还不扔， 点了， 不点啊，舍不得点 啊， 都弄成那个饲料了。 哦， 要省着用 啊、哦！对对对， 不能， 我浅薄了， 不是你浅薄，你是有钱人 啊、哦！对对对， 有钱人当柴火， 我光想的是烧完以后再翻在地里啊，结果人家还得喂牲口。 对呀、啊，所以为什么呢？当时有一个叫做乌金猪， 嗯， 就为了这乌金猪了，完了。把这些乌金猪呢，这不是成为著名的那个猪的品种。中国古代呢，你看见没有，他当地越穷，你发现吃不着肉， 嗯， 那么会什么呢？只有年根底下 才有杀回， 对， 才吃回肉。 这时候他也有念想，你天天吃吧，你不觉得香了也，对吧？ 对呀、啊。另外还有一个，那你这么多肉拿来以后怎么办呀、啊？那么是不是得腌上？ 嗯， 你腌上完后，最后是不是腌着腌着腌出一个名品？ 对， 就是炫美火腿。 嗯， 而且人家专门那个修成跟琵琶的样子，多少再修理修理。 对、 嗯，所以叫琵琶肉。另外有些人专门对比了、啊，就说你看啊，他真是那个浙江。金华火腿， 嗯， 金华火腿说做的就是表面特别光， 嗯， 但是宣威火腿跟它一比，当然现在做的也很漂亮 了，对， 但在中国历史上这两种火腿进行比较的时候， 嗯， 是金华火腿表面光， 嗯， 那个宣威火腿稍微比它要糙一点， 嗯， 啊，所以后来人家说了，人家是头牌， 对， 这个是老三儿， 哎， 就是确实他当时有、嗯、是有差距的， 嗯， 但是。当时那个参加，后来因为有名了，参加那个就是那个现在就说参加博览会。 对， 博览会呢，后来那个孙中山给尝了尝这火腿、嗯，所以提了个字叫 饮河食德。 嗯， 所以后来这个火腿呢就特别有名， 一下更有名了， 更有名了。所以 名人代言了，是不是？ 有人代言了。完了后，另外一个关键什么呢？他成名了以后，就说把它做成。就跟你说了，云南有大菜吗？ 嗯， 其实你看云南好多现在的大菜。都有火腿的痕迹， 哎，都有火腿，对， 而且今天火腿其实卖的还真不便宜， 对对对，不，一直都没便宜过，就 一直对，这一直没便宜过，它尤其这个云腿，云腿好点的一只腿的话也得千八百的， 嗯嗯，很贵，但是很好吃啊，人家质量确实也够这个价钱， 它这个要是那什么点的话，就200多块钱一斤， 嗯， 啊，也确实是。 对 啊， 人家这个顶级食品得有顶级的味道，对吧？你配到其他菜里，人确实能提味儿，对吧？ 但是就是说，从云腿啊，跟这个咱们说金华火腿啊、嗯、比起来来说，相对来说它的干燥程度没有金华那么干， 哎， 稍微那个什么一下， 这是工艺上的差距。 对，工艺上的差别， 他是想追求干，还是人就追求 没有 这种半干？ 就没就对，他就没有那个什么，而且呢，它咸度呢没有金华的，我觉得啊就没有那么咸， 嗯、 退咸可能退的比较好。 哦 啊， 就说明人家也有绝活。 对， 嗯， 对他那个为什么没那么干？他那块湿。 对 他 天无三日晴。 嗯。 气候潮湿， 想干也干不了，是吧？想干只能风扇。 它这个其实也有它的特点吧，就是这样呢，可能更保留一下这个猪肉它本身的风味。 哎， 啊， 另外呢，你看啊，越穷的地儿，你发现它没什么吃的，那它怎么办呢？就跟你说了，它要腌很多泡菜，很多的酱菜，所以当地。 哎， 本来是人家说了我没得吃，我想腌点菜，最后人家腌菜成了人家的名菜， 嗯， 所以当地这个腌的咸菜就特别著名。其实包括那个滇东那个咸菜里边，你看曲靖那个专门有那个，哎，你们老家也有那个韭菜花，人家那韭菜花也特有名。 对，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腌的各种那个酱菜，因为中国古代在历史上你看三更五鸡七租，那个五鸡七粗其实都是腌的小菜， 嗯， 历史上就有小菜，所以他今天他都有这种小菜。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那个昭通有那个什么呀，就是泡菜， 嗯， 那么他的所有泡菜都叫什么呀？就因为它都是酸， 对， 所以它就叫酸菜。而这些东西都在昭通都特别有名， 嗯。 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他那个咸菜里边最有名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腌的那个各种酱， 哎， 昭通酱，其实当时在。里边也是很有名的，所以后来我说了，虽然当地没那么富裕，但是他利用了很多就是腌的各种制品， 嗯， 本来是穷，翻译过来穷人要吃咸菜的， 对， 结果现在都成为 特色了， 都你看所有的他的东西原来都是说不好， 对， 现在都成为 好 东西 好、 哦、这就是他的特点。另外呢、嗯、当地他就总结当地的时候说，那当地有没有就是说像个样的东西、啊、 对，有个大菜、 啊、 是吧， 就是他都没总结大菜，就是当地的原料、嗯、有没有像样的东西。他当时这么总结的，有三红，你听，红苹果， 哦， 你当时泄了气了， 对， 红辣椒， 哦， 还有一个就是红刀豆， 哦， 大概你说跟吃有关系的当然都能吃啊， 对， 那么这个红辣椒跟我们菜近，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刀豆、 嗯、 因为刀豆在当地是一个特别有名的那个菜， 嗯， 叫三红里边的， 嗯， 这是一个。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云南菜。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三白。 嗯， 三白里边当时有什么呢？一个是白薯， 哎， 更泄气了、嗯。另外一个就是白果，还行， 还行吧， 还行、嗯。还有一个呢，就是百合。 嗯， 所以你在当地能看见这个白果炖小肠。 嗯， 哎，这菜你能看得见。 对，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鲫鱼百合柿饼汤。 嗯， 哎，这个菜你也能看得见。 嗯， 再一个呢，就是三特，这个三特。还行 哦，真还真还行，还讲还行，刘老师你说好了啊。 确实，听完第一个，你觉得真还行 啊， 而且还经常出现天麻。 哦哦，哎呀，这 真还行， 名气很大 很大吧？ 嗯， 是，你看那个汽锅鸡是不是带有天麻？ 对对对对对，必须得有。 嗯，第二个还真还行，竹荪。 哦，哎呀，这也贵着呢。 竹荪也，竹荪还行， 那、嗯、野生的可不便宜呢。您说那个人工的肯定是便宜， 野生的是。但是现在野生的也少， 对，但是也这行，这真行， 这行吧， 这行。 还有一个就是柑橘， 柑橘 啊、嗯，因为它那在历史上，它那个柑橘都是贡品的、啊， 嗯， 在，而且就是关键是什么呀？他认为在什么时候就是贡品？在汉武帝的时候就专门有贡 了啊，真的呀 啊！而且人家专门就是像专门有那个处理南方向京师进贡橘子的橘官儿。 哦， 还有这个， 这还是个官， 专门弄这个、 哎哎啊，对，专门弄这个的，有个官职呢。 啊，这不错，这三特不错， 这三特还行吧？ 啊，好。 另外呢，人家那个曲靖那儿有那个三黄， 嗯， 这三黄呢，一个呢就是黄烟， 黄烟烟是烟草啊， 对，人家的烟有名啊， 嗯， 另外还一个就是黄姜， 嗯， 就是吃的那个姜 啊、哦， 当地有名。还一个呢就是黄花， 哦， 那黄花呢，有人说就是油菜花， 嗯。 啊，那起码有菜籽油吧？ 对对对对对， 这个、嗯、另外呢，还有一个叫三黑， 黑三剁， 黑三剁 不是， 一个就是铁 啊， 一个就是煤，还一个就是锅。但是炊具啊， 哦， 也挺重要的。 嗯， 但是人家专门总结了，就是比如有这锅，当时呢虽然有锅，锅是适合什么呀？适合炒菜。 嗯， 但是 他们那边不怎么炒， 对， 是吧？ 当时人家就研究这么一套理论。为什么有这么有名的锅它不怎么炒菜，就是因为当地比较落后、 嗯、 所以你看越落后的东西它保留中国传统是做羹汤一类， 对， 因为中国古代最早是羹汤， 嗯， 那么它落后出现什么现象，它就擅长做羹汤那种东西，所以就小伙们咕嘟咕，哎，无非就把那羹汤靠干了， 对， 就这么一个，它不擅长于炒菜， 嗯， 但是它确实有锅， 对， 这是一个认为这个地区呢相对比较落后，但是现在可以、嗯、 反过来了， 反过来了、嗯、是吧，很多食品都是很绿色， 对，人家都是保留了食物的原味啊，是吧，对身体有各种保健作用，现在都反过来了， 纯天然绿色、 嗯、 环保， 嗯， 嗯， 对。那么下面一个地儿呢就是叫做滇南， 嗯， 滇南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地儿， 对， 所以你看过去讲叫鱼米文化食俗在， 哎， 你看过去讲那天专门有人说了，就跟咱小时候是吧，说那个咱们不有米片和面片啊， 嗯， 对， 哪个高级啊，说 米片和面片还分啊， 小时候是米片面片还有一帮子 粮片， 粮片粮片， 我说这还分高级不高级， 不是，他就是想啊，就说哪个高级， 面片啊、哦、 是吗，为什么， 他说原来是米片高级 啊， 就是为什么米高级，他讲了这么一个事儿，比如说在北京你这米是要从南方 运过来 的，运过来 的、哦、 啊，它高级， 对对，它、嗯、火车票贵，是吧， 大运河运过来 啊、哦， 所以它高级，所以后来说呢，你看凡是鱼米之乡的地方，你发现没有，这个地方文化都发达， 哎，那有钱呀， 对，有钱，所以后来说呢，云南的鱼米文化，那么在哪儿，在滇南，就包括红河、玉溪， 嗯， 这个地方。所以呢后来他就讲为什么这个地方发达呢， 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当官的多，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这地方就是有钱人。你看那个过去他讲了这么一个事儿啊，第一个就是有文化，叫做文献名邦，就是这帮人就是历史上考中的什么进士啊、 哦、 举人呐、啊，就是文化人， 出过当官的人多， 都从这儿出的。 嗯， 另外一个呢，他举了一个建筑的例子，就是当时啊有一个建筑叫做朝阳楼，建于明洪武22年。 嗯。 当地人你知道管它叫什么吗？ 叫什么？ 小天安门。 哦呵，那时候就知道天安门的事了。 对， 没唱过我爱北京天安门。 对， 把这歌到那边普及普及。 而且人家当时还说了，这个建筑的比天安门早28年呢。 哦， 不是说仿的天安门。 所以是天安门抄人家的。 刘伯温仿的他。 对，翻译过来就是不是说人家抄袭、 啊、 而且他比这天安门还早呢。 哦， 说明什么呢？说明当地人有钱。 对， 另外当地的比如举人什么进士， 嗯， 都是出自当地的，特别的多。而且有人研究，就是历史上唯一的那个状元也是在那儿。 哦，云南历史上唯一 的状元。对，云南 的、啊、 就是因为状元很难有的。 对对对， 对，云南状元很难。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一帮大商人， 嗯 啊、最有名的商人也是在当地住在那个相当于是滇南这个地区， 嗯， 所以这，那么留下了什么呢？你看看最有利的地方，就是最富裕的地方，你是真吃着他的东西了， 嗯， 什么东西啊？滇南的过桥米线。 哦哦，对对， 你看看 这个，所有去云南的人都得招待一顿吧，对吧？就到了昆明。你哪怕是旅行社都得安排你吃一顿过桥米线，是吧？ 对啊。 那时候那叫什么桥香园还是什么？ 对，桥香园 是吧？算是一个挺有 名的 连锁的连锁店。 对，这个便宜的也有，它好像是38。 对， 贵的呢，好像是128还是？ 对对对对对，有。 这个根据它的配菜的不同， 对 啊，反正那汤跟馅呢都是差不多的。 嗯。 哎，汤跟米线完了，只是差你 对里头有鱼片儿啊， 对， 有的是那搁什么 鸽子 蛋、啊、是吧？ 对， 对，这种不一样 啊。这只要是那个配料多，贵的就配料多， 嗯、 可能得10几种20来种。 对对对对对 啊， 这也挺好吃的。 对，好吃吧？ 好吃好吃。 出自哪儿？说滇南的。 嗯， 说明这是当地，这是有钱才能吃到这个，这个、叫顶级吗？ 对对，这算顶级， 算顶级吧。 顶级了。 关键什么呀？这个汤，比如有人家好的汤，什么鸡呀、啊、什么板鸭呀、啊、火腿呀、啊、排骨啊、什么猪筒子骨啊什么的。 嗯、对， 这个东西都关键是这锅汤厉害了。 对， 对， 这米线呀、啊，它好吃不好吃啊？ 主要是汤有没有？ 主要是在那口汤上。至于说这个料配多少啊，是心明眼亮。 对， 你愿意配多就多，愿意配少就少。 嗯， 这米线呢，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主要是在这口汤上， 哎 哎，完了还有上面这层热热的鸡油， 哎，还真是、 哎。主要是在这上，你要这汤要乌头了， 嗯， 这就完了， 嗯， 这米线就完了， 嗯。 另外，它关键上面那个肉也得多呀，是不是、啊 哎？ 各种片儿，比如说里脊肉的片儿、 嗯， 什么猪肝片儿、 哎， 什么猪腰片儿、 嗯， 什么猪肚片儿、 哎， 还有鱼片儿， 嗯， 还有什么过去有那个鱿鱼片儿，还有鸡脯片儿、 嗯， 反正你这片儿越多，反正你就多交钱呗，是不是 啊？对， 就是高级不高级，全在各种片儿。 对， 如果你要再加点鲍鱼片儿、 哦， 是不是？ 鲍鱼片儿没见过， 没 见过加鲍鱼片儿， 没见过。但是你要想提高层次，你发现没，是不是可以加鲍鱼片了？ 哎， 这样鲍鱼加点海参， 对吧？ 海参是 脆嫩的啊，一烫啊也行。 所以呢，而且你看当时那个讲那个过桥米线的时候，那个编那故事是不是也是这么编的？ 嗯、 就说当时是一个书生要考进士， 对 啊，完了以后呢，在那个一个小岛上专心学习， 嗯， 说每个那个他老婆特别贤惠，每天给他送饭都凉了，说突然有一天给他做了一个鸡汤， 嗯， 说而且还给忘了送了， 嗯， 后来再一送呢，哎，不仅没凉，还有热的，为什么呀？因为那个上面有一层油， 哎， 所以从此以后呢，他就又， 嗯， 每天就送这过桥米线，所以这哥们儿高中， 对， 那故事是不是这么讲的？ 对。 刚才我说了哪儿的状元举人特别多呀？ 嗯， 这个地方的。 哎， 你看， 说明人家不是瞎编， 不是瞎编，就是讲的这个地方的事儿嘛、 啊。对对对对对啊，经得起推敲， 推敲吧， 积极向上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云南最顶级的美食， 嗯， 汽锅鸡。 哎， 哪儿的呀？滇南的呀。 对， 也是滇南汽锅鸡。 嗯， 那么过去讲汽锅鸡好在哪儿？一个这个建水的这个 锅，嗯， 好， 嗯。 你看这个锅叫汽锅，其实中国古代最早的汽锅叫什么呢？叫做汽铸赠行器、 哦、 是青铜的、 哦、 就有这东西了、 嗯、 历史上就有这个、 嗯、 类似今天的汽锅。那你看最后哪儿都没继承，人家给继承、 哎、 说明什么？人家那地方说明为什么他能继承，因为有人专门在历史上研究，就是在14世纪的时候，有明朝有大量的中土大姓迁过去的、 嗯、哦， 把中土的文明带过去， 对，也觉得这个地儿好，是吧？ 对， 也来这边住住。 对，那迁到哪儿啊？肯定是往好地儿住、啊 哦。对对对、嗯， 谁不挑好地儿、舒服地儿住、啊？ 嗯， 说明这个地方好。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汽锅这个东西留下了。而且你发现没有，这汽锅这个东西，它不是一般人吃的。你发现没有？ 嗯、 你发现没有？它讲究啊。 嗯， 小火。 对， 看什么叫讲究， 小火慢咕噜， 小火，而且关键什么呀？里边那个水全是那个蒸汽，最后滴到 原汁儿 啊、哦！ 对， 还有这个 高级， 就是真高级、 哦。对， 所以后来说了，那你再高级一点干嘛呢？就跟你说了，天麻呀，就在这里边能看见了吧？ 哦， 什么三七呀、啊？ 对对对， 就药膳， 名贵中药材给你加进去。 因为云南的名贵中药材也是很多的， 嗯， 所以你在那里边就看见了名贵中药材在里边， 嗯， 所以你看那个过去讲那个汽锅鸡叫什么？叫培养正气 哦。 过去讲人活一口气，活的什么叫正气？ 哎呀， 所以呢，过去讲，所以人家就当时讲就是北方的补气的，是不是有、 哦、 有人参？ 对， 南方也有补气的呀。 对。他们是一颗吧，就是和那个三七其实都属于，这应该叫什么颗，反正是南方和北方它属于是一颗，只是咱们北方它长就长得叫人参、 啊、 在那边 就 叫三七 是是 啊， 对，所以说叫做北人参南三七， 哎， 亲戚是吧？ 对对，就属于在一颗里头。但是为什么那个人参这些年价格相对便宜了一点儿，三七为什么还那么贵？因为咱们现在北方你能有大棚，过去因为它贵啊，是因为它夏天涨，冬天它就不涨了，对吧？因为它的南方你弄不弄大棚意义不大，因为人家一直是热乎的，所以一直在涨，所以你也没法人工再加速。所以这两年三七的价格还是高，人参就稍微要便宜一点。 这个我有一个学生啊， 嗯， 他爱人就是他媳妇儿，就是云南的三七，就是文山这个地方。 嗯， 而且他们家就是种三七的。 嗯， 完了头些日子完回去，完了还问了一下啊，确实挺辛苦的。 对， 因为这东西他那地方嘛，全是刚才说了地无三尺平嘛。 嗯， 全都是等于全都是在那个山地里头开出一小块地来，完了种这些东西。 嗯， 完了后来我们这学生说帮着家里干点活，干了半天，哎呀不行了。第二天就歇了， 真是， 确实很辛苦。 五加科， 啊叫什么？五加科， 五加科，一二三四五的五 啊，我知道， 五加科。咱们还对，哎，咱们还有一东西叫刺五加、 啊， 跟它也是一样的 啊， 也是一个意思。 这人参也是这科的， 也是这科的 啊、哦嗯。这科呢都是滋补的， 看出了我在中药大学曾经混过的痕迹。 这个绝对，这个咱三人里头，你觉得这是权威？ 五加科的东西啊，这东西确实非常好啊。 而且三七这东西后来问了，还三七花也能入药？ 能 啊，三七花， 嗯， 咱们平常用的都是它的根儿， 嗯， 是吧？ 对，包括咱那个云南白药牙膏， 啊， 对，用的有效成分也是那个， 也是三七， 嗯， 止血是吧？ 对对对，有点那个意思啊， 啊 说明人家要给你加到汽锅鸡里啊，什么这些，那这档次一下就上去了，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 嗯，就算大菜了。 对，两个你吃的最多的都。 嗯， 有名的菜全是滇南， 对， 就说明人家是 富裕的， 富裕的地方出名菜， 嗯， 就跟你说别地儿为什么出不了名菜， 对， 做不出来， 嗯。 另外他说这个地方一个是富裕，另外一个他就说为什么人都到这儿来呀、啊？他气温合适， 哎， 平均气温16到23度，你看这气温多合适， 舒服， 就是关键舒服，环境好。所以呢，后来那个中原人来了以后，你在那儿能看见什么呀？豆腐， 哎， 所以呢，他过去讲石屏的豆腐， 石屏豆腐， 嗯， 特别有名， 哎， 当地。那么 原来这豆腐原来都是咱中原的 中原的东西， 中原的东西你在当地能看着了。 嗯， 另外一个呢，我们过去中原呢有年糕， 哎， 所以蒙自的年糕你能看见， 哎， 完了后呢，你看那个过去北京什么有名啊？蜜饯有名 哦。 你看宋朝人就有什么做什么各种什么蜜饯什么的。 嗯， 你看那个玉溪水晶蜜饯特别有名。 嗯， 尤其你看咱小时候吃那个什么青红丝， 对， 青丝红丝，还有那个冬瓜， 对，哦，对，冬瓜条， 冬瓜条， 嗯，对。 哎，他那个就是冬瓜蜜饯，你在那个云南那儿玉溪那儿能看见。 现在北京这东西可能就很少见， 少，冬瓜条太少见了 啊。这有时候你就只能买那个北京那什锦果脯里头 能有 能见着这东西。 啊，对 对， 这本来你看见没有，都是我们北方东西，但是你发现没有，在云南这儿看得见。 带过去的咱原来， 对啊， 是吧？ 啊， 嗯， 而且宋朝有好多米饯， 嗯， 就这种东西。再一个呢，有一个叫做通海那个豆沫糖。他说这个通海豆沫糖啊，说这种方法特别像内蒙古的有一种叫粉心酥糖。后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东西呢，他就说当年蒙古那个大军过来以后 啊， 把它 留到这儿 的，留在这儿了 啊。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说刚才我说的，就是咱们明朝有一次就是汉族的移民大量进入，进入到哪儿都是滇南这些城镇，所以后来那个滇南那地方，那么不是光吃的发达，文化发达。 哎， 那么文化发达的标志是什么呀？你得有娱乐呀。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文化发达， 嗯， 你这不夜城 哦， 你琢磨琢磨娱乐的发达。 哦，明白了明白。 那么我们这个当时就说哪儿最热闹民间文化呀？哎，你一看，逢年过节，比如说什么灯会啊。那么另外唱戏啊，你一看都在这个滇南这个地方。 嗯，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我们比如说花灯， 嗯， 就是我们中原过节的那个痕迹在云南这儿都能 唱。文化活动丰富。 对， 嗯， 那么哪儿啊都在这个滇南。 嗯， 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一文化丰富以后还得吃的丰富，包括我们吃的什么过节吃的各种糕，你仔细一看滇南的糕也是特别，米糕、泡糕、凉糕、什么荞麦糕，那糕也特别多。 嗯， 然后我们北方的一过节不是吃汤圆吗，你看那块汤圆也特别多。 哦， 就是你通过这个能看出什么呀，就是我们中原的东西 文化的影响， 影响到那儿了。 啊， 为什么当年有一批大移民， 嗯， 这个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那个口味上，口味上呢他过去讲就是这个地方的口味，你看他过去讲什么云贵川， 嗯， 他挨着呀，就 对，很像 啊，都 辣， 都特辣。但是有人专门研究过，就是这个地区的辣味没有那么重。 哎， 为什么？过去讲有钱， 对，口不重，有钱口都轻， 嗯嗯，没那么重。他举了几个例子，你看他举了一个叫做有辣椒，但是人家做的是酿青椒 啊。 嗯，你发现没有，做辣椒时候里边揣了好多什么 肉馅 啊， 肉馅 啊， 嗯， 就跟这个东西你看看还有那么辣吗？ 对， 就没有那么辣了。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能看见，就是我们北方过去是用豆子特别多的，那么他专门有什么叫豆焖饭。 哦， 你看他过去讲那边是那个什么大米多，不是南方大米多， 嗯， 那北方 豆 豆 多。 哎，完了之后，但是你就能看见南方和北方的东西。 啊， 哦，过去因为什么呢？你看他云南用豆用的特多，豆都是糊豆。 啊，哦，对， 你研究研究， 对， 就是豌豆啊， 对对对对对， 在中国古代都是糊豆。 嗯， 原来都是说顺着古丝绸之路从最西北那么过来的， 对， 最后你发现没有？最后咱们这边你发现不怎么用， 哎 哎，他云南那块你发现没用的这个，包括什么那个凉粉是不是？ 对，豌豆粉， 豌豆粉啊，什么 保留了？ 你仔细看， 嗯，叫鸡豆粉，是不是？ 豌豆粉 啊， 嗯，啊，都是人那边倒把这东西给保留了， 嗯， 咱们这边你发现没有？是不是用的少？ 哎， 他用的倒特别多。 他刚才说这个就主要是豌豆， 嗯， 咱们这边是绿豆凉粉， 嗯， 他那其实就是个凉粉， 哎， 他就是使豌豆做的。 哦， 啊， 另外呢，包括你看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醋溜肉丝白菜， 嗯， 哎，你一看这个醋溜，你发现 醋溜白咱熟悉， 你看是不是特别像咱们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看，那云南的不得搞点辣的呀？ 啊， 他 醋溜辣白菜是吧？ 他真没有，就是说 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它这个地方没有这么辣。 嗯， 相当于 就是主要是滇南这一块， 对，它的味儿型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没有那么重。 哎， 另外一个呢，过去讲叫靠水吃水，鱼肥味儿纯。 嗯， 那么刚才说了，它为什么这地方好？那几个有名的湖在这儿呢。 嗯、对对对，嗯， 你看啊，刚才说那什么抚仙湖是吧？ 抚仙湖 啊，抚仙湖人家在这儿， 嗯， 什么翼龙湖在这儿，什么。还有包括什么云星湖， 嗯， 什么阳宗湖都在这个地方， 嗯、 大概除了滇池没在这儿，大概好像那几个后来都排前面的都是， 嗯， 过去讲那个，包括云南叫第一深水湖泊，就是抚仙湖嘛， 嗯， 那也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过去讲，云南的五大湖泊基本上都在这儿混的， 嗯， 说明什么呀？就过去讲什么地儿富裕，水多， 有山有水啊，有钱。 所以呢，当地什么呢？比如说翼龙湖，翼龙湖有什么呀？为什么叫龙啊？ 嗯、 你看咱们北，你看 龙 你看都是北方文化， 嗯， 什么是龙啊？你看鲤鱼 哦， 跳龙门， 哎 哎，所以那块你能吃到糖醋鲤鱼 哦。 那么给什么人吃啊？过去叫寒窗十年，你要。出门考试去了 啊！ 你一考试干嘛呀？给你做 鲤鱼跳龙门， 哎，给你做鲤鱼跳龙门， 给高考的学生吃的。现在话说， 翼龙糖醋鱼、 啊、 翻译过来，今天就是给参加高考的学生吃的。 嗯， 你就是说明什么？第一个说明当地有文化，就是说你看中举的状元举人特别多， 对， 啊，文化特别丰厚。然后呢，而且呢，他就讲这食品这一方特别丰富。而且有人专门考证，就是云南唯一的考中状元的人，哪儿的人呢？石屏人。 哦， 是不是当年吃了这个鱼考上的？那就 可能可能考上以后又吃过这个鱼。 所以呢，中国文化因为对鲤鱼特别重视。 嗯， 另外还有一个呢，那个星云湖的什么抚仙湖的那个大头鱼，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刚才说的抚仙湖的抗浪鱼。 嗯， 他那当时讲啊，就是星云湖是有大头鱼，抚仙湖是有抗浪鱼。他说这两个湖啊，它能交接。 对， 但是这两个湖的鱼绝对不串 哦， 就是互相不串门 哦。 后来有些专家还研究，哎，为什么不串门？ 对， 他说可能是鱼各有它的习性 哦， 可能冷暖自知 哦 啊，他这 说明没有研究明白 是吧？是吧 这个理由给的颇为牵强了，是吧？ 他的意思就是水温可能不同， 对 吧？他是这么， 你还不如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就原在这待着，是吧？没道理了， 我就好这口， 哎哎哎，对对对， 就是、能说这个，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云南菜。 所以呢，他那个过去讲那个包括那个大头鱼，他就做了好多那什么，就是用白酒煮大头鱼，在历史上就有文字记载。 嗯、 你看他当时讲明朝的一个官员写了一本书叫做滇云记胜书。 嗯， 当时就介绍说这个大头鱼特别好。 哎， 然后呢说呢用白酒煮，说美味不下鳊鱼。 哦， 其实那 比鳊鱼还好吃。 对，他那意思就是说比鳊鱼好，因为这个人见过世面， 嗯， 是不是当官的吃过好多地儿的那个美食。他说哟，你这当地的大头鱼比那个鳊鱼好。 哦， 实际上翻译过来比如说因为鳊鱼特别接近于武昌鱼那个东西。所以呢后来他说至少比那个好。 哦， 另外呢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抚仙湖的抗浪鱼说特别有名。 嗯， 还有一个就是滇池的什么金线鱼，还有一个就是大理的什么公鱼。 嗯， 那个抚仙湖的抗浪鱼，什么金线鱼和大理的公鱼，就是云南三大名鱼。 哎， 就是云南哪一个有名啊？这仨最有名。 嗯， 啊，但是人家就是抗浪鱼算一号。 头牌啊。 完了呢，当地就有这种名菜叫做铜锅抗浪鱼。 嗯， 哎，就是当地人有名的。 对。 另外呢，那个 玉溪那块有一个那个叫起鹿湖，里边有那个乌鱼。 嗯， 那么乌鱼他就说这个乌鱼啊，说那什么能够干嘛呢，说他们神话这乌鱼啊叫通海人，认为这乌鱼能够通海。 哦， 翻译过来就从这能就过去说 哪吒， 哎，你看过去讲一个湖说这个湖能通海，原来真有历史文字上是有这种记载的。 嗯， 就是虽然你看它不接海，但是认为它 从地下水走 就 过去， 啊， 是吧， 能通海，说这个乌鱼就能干这事儿。 哦， 所以它的翻译过来，后来我说神话它这鱼吧，是吧， 嗯，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它这鱼就是好， 对，把淡水鱼生生得弄成淡水海水都能行的鱼， 回游鱼，就是， 回鱼， 哎， 对， 回游， 回游，嗯。 另外呢，就是我们前面讲了，就是那个分类，就是各个地区， 嗯， 就是它那个当地的分类。但是呢，最后呢，他就说了，各个地方都到哪儿融合去，就如同北京一样， 嗯， 它各个地方的风味 到省会， 最后到省会 巅峰 啊，对， 哎， 所以最后 昆明， 你还要到昆明把这个。他叫昆明是这么说的，叫口味杂陈。 嗯， 那么翻译过来就是各地儿的风味，尤其现在交通发达以后， 对， 因为有人研究中国古代的那个，就是那个昆明并没有那么发达。 嗯， 说那个当年说最早的时候，你知道才有多少人？你听都可怜，10万人。 哎， 没有这么多人 啊， 哦，啊！而且呢，他就是讲说。第一个人少，第二个说昆明有什么好吃的，说也没什么好吃的，嗯， 对对对， 说那个小锅卤煮饵块 啊，哦， 就是你看啊，这个 还有卤煮呢，啊，就是北京那10万人里边有8万是北京的，是吧， 完了以后呢，他那个讲就是你看那个云南是不是老提这饵块， 对对对， 其实中国古代啊叫做求饵粉词，就中国古代就有这饵字， 嗯， 那么这个饵字呢，现在你看在咱们这儿是不是听不见了， 对， 为什么听不见了呢，因为后来咱们这块有那个面粉了， 对， 咱们所有用面的后来都叫饼， 对， 你看这耳朵就先靠边了， 嗯， 另外呢后来呢就是南方呢经常吃那个什么大米饭啊什么米线啊什么那些都发达地区，他也不用这个名字了，当时说这个云南啊这个地方就是什么昆明这地方都比较封闭， 嗯， 而且说这个饵块这个东西是给谁吃的呢，是军队的干粮， 哦， 压缩饼干， 对对对对对， 军队的压缩饼干， 嗯， 所以由于它虽然封闭，但它封闭有一封闭的好处，它， 嗯， 把这名字 保留下 来 了啊， 就是它保证了好些个烹饪方法呀，包括名称啊， 嗯， 包括一些个使用的一些东西，看咱们今天就是刘老师讲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它这个闭塞， 嗯， 那么同时呢它也就是 保留下来了， 保留下来了， 嗯， 包括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湿烹啊，这个干烹啊， 啊 这 湿 烹湿式的 湿烹 啊，和干式的湿烹， 嗯， 这些个方法，包括咱们就说了一个菜系最终的一个形成，那么它流通多了以后，并不利于一个菜系的形成。 哎， 它要想菜系一个形成的话，它必须有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环境， 嗯， 有一个丰富的物产， 对， 有一定的居住的人群，那么最后呢，饮食习惯，这些人群形成一个固定的饮食习惯， 对， 那么最后呢，才能形成一个它自个儿独特的一个菜系。 嗯，这么说，我觉得云南菜以后能大发展， 对，所以 是吧？ 对，所以人家那个当时讲云南菜的时候，今天我们总结了不是有4个地区吗？ 嗯， 其实它有的地方就总结3个地区，它一个总结什么叫做滇东北， 嗯， 滇东北呢它就是接近于内地，完了后靠近什么呢，靠近四川接壤，所以它把四川的很多 川菜 给吸收了，所以你在昆明你能看见好多做 川菜馆 你很多的，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滇西和滇西南这个地区，它靠近什么西藏啊、缅甸、老挝呀，而且少数民族特别多， 对， 所以它有好多少数民族那个风味特点。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滇南本身原来就特别富裕， 对， 就跟你说了，你一听玉溪， 嗯， 你发现 烟吗？ 啊，对呀，啊， 高级烟还是， 啊？对，而且顶级的，你看现在一提云南的烟是特别有名， 嗯， 所以顶级的东西都在滇南呢。 嗯， 所以那个滇南雨量充足，而且。就跟你说了，两个最有名的汽锅鸡， 嗯， 你看 米线 都是人家滇南的， 嗯， 所以后来我说了，它是再加上现在这个一炒作这个菌类， 对， 那么就为那个云南菜提供了一个特别大的上升空间。 哎，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云南菜。 对，你看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云南菜啊，我们讲了这么多菜系，除了那八大菜系以后，刘老师每个都说那个第九大菜系，人家曾经提过我要成为第九大菜，但是说到今天，我觉得最有戏的还真就是人家云南，而且人家云南刚才刘老师说的那些，你其他地儿你都复制不了。首先那么多少数民族，你哪个菜系你能复制说我牵那么多少数民族一块过来，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色，这个你轻易做不到吧。还有就是人家这山里的这些山货水货，人这些个东西你横着北京，你说我也发展200多种菌类你也做不到吧，包括人那些水仙你也做不到吧。所以我觉得云南以后第九大菜系我看好它，是不是刘老师？ 对，没错。 好啊，咱们今天啊云南菜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儿子跟我抱怨呢。 抱怨啥？ 唉，